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导演张默。今天我要为各位分享一首爱情诗歌，这是诗人刘大白的作品，名字叫《游吻》。作者将热恋中人的细致感情描写得极为精细，比如在描写拆信、看信动作的时候，表现了诗人对这封信的珍惜之意，以及处于热恋中的激动之情。游吻，刘大白。我不是不能用指头撕，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剖，只是轻轻的、缓缓的、很仔细的挑开了紫色的信唇。我知道这信封里面藏着他秘密的一吻，从他的很郑重的折叠里，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很郑重地展开了，我把它很郑重地写的一字字、一行行、一行行、一字字地很郑重地读了。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油印，我不是爱那满腹精致的花纹，我只是缓缓地、轻轻地、很仔细地接起那绿色的油花。我知道这油花背后藏着它秘密的一吻。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在柜子的边上站着，透过玻璃窗看向里面四把配套的使徒银勺，勺子是泪珠形的， 我可以要求仔细看看他们吗？利尔伯德说， 但是我已经把你留在这儿太久了。 说着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柄上有纽扣的勺子那儿拉走了。 1000美元，我记得正确吗？对，这是你提出的价格，对吧？ 是的，是的，你说的是一个好数。 即使如此，你介意收支票吗？那不就现金吧。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信封，从里面掏出了几张50元和100元的钞票，然后让我清点数额。我照做，并且确认了。 不过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莱德勒先生，你是怎么知道要打电话给我的呢？ 是这样，一名淘书的人带着这本书，还有十几本其他的他从二手店里淘来的书，其余的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我知道你会想要对库洛登的这本书，而且 这正是我要问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我想要这本书的呢？ 是啊，这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笑了笑说，是，我恐怕无法奉告了。他点了点头，好像我已经确认了他的怀疑似的。朗德水，他说，那个人知道你会打电话给他们也很正常，我只是很惊讶他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而不是自己先买这本书再拿给我。是那位年轻的街夫，不是吗？ 先生，我真的 不能说，是吗？而且你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话，我就会当作是你默认了。他笑了起来。纽约历史协会的街夫朗德垂，真让人好奇，不是吗？他为什么执着于牛与月之间的那个连字符呢？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他们也会大放厥词阐述保留连字符的理由，尽管事实上这座城市的名字已经连续几个世纪没再用那个连字符了。当你指出使用它有多么的不合逻辑的时候，他们就以传统为名寻求庇护。纽杠约历史学会，他们在公园的另一边，你知道吗？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我以前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那栋楼的。 我一定表露出了困惑，现在又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去看呢？ 周围没有任何建筑可以遮住他的视野呀，也没有什么树可以长到足够高的地方碍他的事啊。 他接着说， 我是说从我的露台上看过去啊，但是当然了，我连露台也不能去了。 继而他告诉我， 那个用连字符的机构如何惦记着他的银器，并希望他死后会将其遗赠给他们。毫无疑问，杰夫将会在一两天之内打电话给他，并祝贺他终于收集了库洛登的这本书，而且是由于他们协会的努力才得以实现这个愿望。他们都想要他的银器，不管用不用连字符。纽约历史学会还有纽约市的博物馆又因为麦耶麦耶斯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博物馆也在惦记这个。这些机构当然都是优秀的地方，里面都有不错的人，而且我已经不再听了。我在想，从露台上，他的公寓真的有露台吗？啊，他无法踏上去，那我呢？我可以吗？我把注意力从公寓转移到下面的街道上，我想象自己站在第五大道，从那个角度看向我现在的位置。我不记得来的时候注意到哪家公寓带一个露台，但我记得里尔伯德的楼比其他的楼都要高，这就意味着我不可能从临近的屋顶跳到他的露台上。我可以到达这栋楼的屋顶，然后从那里爬到露台上吗？爬楼恐怕还算是轻松的一部分，要想绕过所有的锁、警报器、安全摄像头进入房间，那才是最困难的，也许根本不可能。即使退一步说，我以某种方式把勺子偷出来了，我也会在一个露台上，另一侧的门被三重锁牢牢地锁定，而且锁还连着那个烦人的可腾波安全警报系统。所以把露台这个主意好、哦、忘了吧，我诅咒那个先提他的讨厌鬼。他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还没有急着给我的遗嘱添加编号呢。 他说着把自己从关于露台的想象中拉回到了现实。 哦，毕竟相对来说我还是很年轻的男人，是不是啊？哦，我身体健康。对了，我提到今天早上跑步的事了吗？ 是的，五英里，您是这么说的。 在我的跑步机上，对，人在机器上和在公园里一样是可以锻炼身体的。我是健康、年轻的，我和任何的正常男人一样有身体的需要。对，你可能一直在想这个。 实际上我没有，但现在他提到了。不过我更希望他没提。然后记起他两次抓住我的手臂，我希望他不再这么做了。他接着说， 我是一个有着正常欲望的正常男人，对，我时不时的需要一个女人陪伴，而我的情况排除了我能出去寻找这种陪伴的可能。 哦，听到这儿，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说， 你可以访问一个网站，从那上边一系列照片中进行选择，然后输入你的信用卡数据。 哦， 是的，你选择的那位年轻的姑娘就会过来的。 我心想，这倒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是这些交易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想当你没有什么机会到外边的时候，你会充分利用每一个被俘虏的听众，不厌其烦地向我说下去的。 一旦弥勒小姐来找我的话，就变得很尴尬了。当我的私人助理在场的时候，我几乎无法叫来专业服务的小姐。哦，对了，你还没有见过弥勒小姐。 是的，没有。 她住在这儿，她在亨特学院上课，所以来这里对她来说很方便。是的，他的工作时间很灵活，但是当他不在学校或者不在外面帮我跑腿的时候，他很愿意待在这里。嗯，你可以明白我的问题吗？你能猜出解决的方案吗？ 我想我应该可以，但是我宁愿他不告诉我。他接着说， 弥勒小姐现在正在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学，但那并不是她追求的唯一课题。有一天，我抱怨肌肉酸痛，接下来我便被放倒在沙发上伸展开来，而她正在给我做按摩。哦，原来她是个熟练的按摩师。 是啊，你多么的幸运。第二天我给了他一些现金，让他去买了一个可折叠的按摩床。现在每当我完成跑步机上的运动和重量的练习之后，米勒小姐就会给我做按摩。哈，你对完满结局这个词熟悉吗？我想每个故事都应该有一个，对，每一次按摩也都应该有一个。哦，那也不是真正肉体上的交易，你知道，只要用手来缓解身体上的冲动。而且我知道，如果米勒小姐不是一位有魅力的年轻女子，哈哈哈，我是不会对这个按摩如此喜欢的。我说，对，在酒吧里，我开始慢慢地喝起我的苏格兰威士忌。卡罗琳在喝咖啡，在我们的周围，不同年龄、不同雌激素水平的女人们在喝着酒、聊着天儿，哭笑、跳舞、配对、分手，再接着喝酒。然后我们开始聊了起来。卡罗琳学着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台词说，在所有的酒吧里，在所有纽约的街道里，哦，你偏偏走进我的那个。我说，他们都是你的，这是我今晚去的第五个地方了，而且每一处都是同一个故事。是啊，还是一样的老故事，爱与荣耀的战争。我们仍然在电影里，波尔尼，你我这等小人物的希望和梦想都是不足挂齿的。说着他看着手里的玻璃杯，发现里面是空的，皱了皱眉。波尔尼，你说的是哪个老故事啊？我走进每扇门，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我，空气里的紧张氛围浓厚到你可以用刀切下去。卡罗琳说，或者是用一把银勺子，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嘴里就横着一把的话。而且每处都在问，卡罗琳在这里吗？卡罗琳，凯瑟。然后所有的紧张氛围都从房间散去了。哦，你刚刚错过了，总有人说，去公爵夫人那里试试吧，或者去宝拉的酒吧那里试试吧，或者去试试色身相逢。那些俱乐部在几年前就都关门大吉了，博尔尼。是吗？但是我的列表中唯一剩下的，我把每一家都走了一遍，就剩下现在这家了。啊，这叫什么来着？哦，米迪里尼吧。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直到上一家我去的酒吧里，一个女人告诉我如何找到这儿。哦，可怜的宝贝儿，我肯打赌你在每个地方都喝了一杯。不，我真的一杯都没有喝。我在第五大道上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一块匈牙利饼干，之前我的饶舌酒鬼要了一瓶巴黎水。就这些吗？卡罗琳转过了身。桑迪，这是我的朋友波尔尼，他人还好，不过他现在迫切的需要喝一杯，所以给他一杯我在喝的这个，然后他给我一杯。他停了下来，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啊不，嗯，给他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给我一杯黑咖啡。停下来的时候，我的威士忌已经喝完了，他的咖啡也一样。我说，哦，我感觉好多了。他说，我也清醒了不少，虽然交警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哈，奥伯尼，很多人都有纹身的，我知道。啊，你如果环顾这个房间，你会发现大量的纹身。去吧，看看吧。哦，不不不不不，他们会以为我在盯着他们瞧呢。 所以嘛，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有人会打你一顿。我在开玩笑呢，波尔尼。好吧好吧，那我去看一圈吧，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盯着他们看了。一堆纹身，真的，波尔尼。是的是的，我相信你。而且我还没算上你看不到的。哦，像罗莎莉大腿内侧飞舞的小蝴蝶，还有丹尼斯的青蛙。哦，为什么他要在那个部位纹一只青蛙？这一直让我无法理解。但是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真的明白吗？就因为里尔波德先生的美满结局女王的身上有纹身，并不意味着他的名字是克罗伊呀。但是啊，他不是你想的那个人，波尼。在纽约所有街道的所有书店里，他都没有走进你的那间。他可能甚至没有电子书。如果他曾经听说过陷阱，我敢打赌他会认为那是埃德加·埃伦坡写的。哦，他在亨利学院学习美国文学和历史。是的，他还在旭日东升的大房子里做按摩。哦，米勒小姐的名字是什么？是克洛伊。是他告诉你的吗？不，我没问。为什么不问？因为问起来会很尴尬。哦，我私人助理的手活让我像天堂一样。真的吗？嗯，他的名字是什么？那可能是有点尴尬。可不是吗？那又怎么样呢，波尔尼？你已经知道整个晚上都要被浪费掉了，而且你也不会见到他了，仅仅尴尬又能怎么样呢？他就不给你匈牙利饼干了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吃完了他所有的饼干了，那不完了吗？顺便问一句，匈牙利饼干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哦，他们来自匈牙利的面包店。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因为我不必问，我知道他的名字，克洛伊。而你知道这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任何有纹身的人都必须被命名为克洛伊。如果纹身在他的左臂和肘部的上方的话，哦，世界上有很多种纹身的。如果那个纹身是一只壁虎的话，我接着说，是的，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因为我觉得那会引起现场的尴尬，但我确实问了纹身。我的朋友卡罗琳有纹身，我告诉他，那是一条蛇，它缠在手臂上。什么，波尔尼，你用了我的名字了？因为那是我想到的第一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呢？他也不认识你。他会的，一看到我的纹身就知道了，波尔尼。只不过我压根没有纹身，我知道。是吗？你怎么能那么肯定的知道呢？我可以纹像罗莎莉一样的蝴蝶，像丹蒂斯那样的青蛙，你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你会告诉我的。是的，我想我会的。所以你告诉他关于我的蛇，他告诉你关于克洛伊的壁虎。对，纽约市里不可能只有一只壁虎纹身。哦，大概吧，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他。嗯，我是这么想的，是的。你见过他，波尔尼？在书店里，你打电话给里尔波特的时候，你还跟他说过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是吗？没有，但是你那个时候，也不是在寻找相似之处，你只是想和里尔波特谈一谈。波尔尼，你能想象你遇到的女人为里尔波特做那种服务吗？栩栩如生。她是那种类型的女人吗？她出现在班尼家书店里，我说，从我的库存中挑选了一本书，然后开启了她的电子书，在亚马逊上订了一本电子版的，还满脸无辜地宣告自己的成就。然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们离开了米迪利尼，仍旧没有看到闻着蝴蝶的洛沙利和闻着青蛙的丹尼斯。走过几个街区，到了阿伯巷，我告诉卡罗琳，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说，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说，比起克洛伊那次，胜利还没有被抢下来呢。 哦，那就是可以利用到克洛伊的地方吗？ 不，我再也进不去利尔伯德的那栋楼了。第一次为了进去，我不得不去偷一本书，而且书帮了我的大忙。我离开他公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乘坐有人看管的电梯直到一楼大厅，电梯操作员目送我走到前台和门卫等待的地方。 哦，是吗？这样的一栋楼啊，那还是真的不容易的。 是的，确实不容易。我相信利尔伯德的公寓有一个员工入口，可以让工人们运送垃圾什么的，但那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而且了解过利尔伯德这个人之后，估计就算是那里，他也可能装了三四把锁呢。 是，还有可能挖了护城河呢，波尔尼。 是的，再加上鳄鱼，那才算完美了。我也许在他付钱给我的时候有机会。我原来希望他能把钱从墙上的保险箱里拿出来。 哦，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波尔尼？跑去藏在他的保险箱里吗？ 跑，保险箱会在另一个房间。他可能要拿下一幅画框才能看到保险箱，然后再去对付复杂的密码，这就可以给我足够的时间来撬开玻璃柜上的锁了。然后偷走勺子，甚至可能在他回来之前将锁再锁回去。但也有可能不行，如果他在我事情办到一半的时候回来会怎么样呢？ 哦，那就不太好了。 不太好吗？是的，但是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现金了，他要做的只是把手伸到口袋里。 后来我以为他也许会想去上厕所，他喝了几杯咖啡， 虽然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但是他的膀胱和前列腺已经用了60多年了，所以我想他迟早都会想去撒尿的。 哦，那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吗？ 我不知道，也许不够。 但我根本没有机会知道。我想所有的那些美满的结局都使他的管道保持了良好的状态，他甚至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哦，然后他跟你聊起了米勒小姐。 米勒小姐，哦，还有他的纹身，这让我认出了米勒小姐。 哦，他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卡罗琳。很显然他或多或少的每天都在做，但是 不是那个，我是说他可以偷勺子。 他要做的只是搞到一把钥匙，他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把。 当那双灵活轻柔的手在没有被占用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偶尔会被用来抛光银器吗？ 是吧？你要他为你偷勺子吗？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的呢？ 他打开柜子，拿走勺子，把它扔进自己的怀里。勺子可以在那儿陪着电子书。 哦，随你怎么说吧。然后下一次他到亨特上课的时候， 我就等在教室的门口。哦，你可以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学吗？ 要么就是在大学外的拐角处， 哦，要么就在他想要到的其他的地方。让他给你勺子。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克罗琳， 我怎样才能找到他？ 嗯， 怎么找到他？ 第一次他出现在巴尼加书店，就是在街上的时候随便走进来的，但谁知道那是否会再发生呢？不过我碰巧认识一个知道他的人。 珍妮。 对，珍妮，他知道如何与克洛伊联系，我敢打赌他把灵巧双手的号码设置成了快速拨号。 但是我没有珍妮的号码或者是地址啊，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的地址和他的姓啊。哦，我很确定他的名字是假的，但是我该怎么找到他呢？ 他说他住在离你的商店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 那又怎么样呢？我挨家挨户的去找吗？ 啊，也许雷可以帮忙吧。 因为你帮他看了奥斯特迈尔夫人的案子，不是吗？可是我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啊。 但是你一直在努力呀。 也许他可以让你和其中的一名刑事画像专家坐下来，然后你可以向那个人形容这个女人呢。 哦， 可是那个人听了我的描述，也许会画出一张色情图片。 哦，波尔尼， 好吧好吧，我和一位素描师坐下，画出来的图和珍妮的相像程度可以媲美大学炸弹客的素描和他们的实际抓来的人。 至少他们把帽衫画对了。 无论如何，如果抓住了他，不是吗？是他的弟弟举报了他，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抓住他了。 而且你看到的珍妮的时候，可比任何看到大学炸弹客的人都清楚啊。 是啊是啊， 当时我真是把他好好的看了一遍，卡罗琳。 所以 也许你的素描会更像一些。 然后怎么办呢？让雷拿着画去告知内部所有的警察去找他吗？ 还是我们跑过去把他贴在路灯的柱子上？ 哦，这个女人没有做任何事情啊， 反正没做什么非法的事情。考虑到人们私下做的违法的事情还不少。 哦，波尔尼，抱歉，我不认为刑事画像是最好的方法。 哎，或许我可以贴个广告。 你的意思是像可里格列表中失联的那一栏？ 不，我想的是在纽约时报首页底部的一则个人启事。 他们现在还搞那些吗？ 啊， 后我见过的唯一一则是告诉犹太妇女点燃纱薄布蜡烛。那么你会在广告里说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说你的名字是珍妮，我有一个需要问你的问题。请往书店里打电话。你会把电话号码也放上去吗？不，因为这样你才能只收到知道书店名字的人打来的电话，我想这可能会奏效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用通灵对话板成功的可能性没准更高呢。如果对方本来就等着报纸里来的消息呢，可能会更有用。还有谁真的会去读呢？是啊，手头上有很多时间的人，波尼，不是那种白天和晚上都忙着找老公的人。哦，我站了起来说，我要回家了，我睡一觉再把这事想想吧。肯定有更好的方法来找到这个女人的，不过卡罗里，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我回到了家里，上床睡觉，然后醒了，我的手机响了第一声钟，便接了电话。我说，我们都很蠢呢、啊。我不敢相信我们居然那么蠢，波尼，你也就只喝了一杯。那是双份威士忌，我喝的更多，但是我也停下来改喝咖啡了，而且我不觉得我们喝醉了。不，我们就是笨蛋。我可以明白我们其中的一个是那个犯蠢的人，但是哪一个呢？两个都是。但如果是我们两个人，我记得法语里有个形容词形容这个状况，愚蠢吗？不是，一个短语，双愚、啊、我想你知道，就是当两个人都笨到一起去了的时候。是啊，真的很笨，这一次笨蛋，无脑型笨蛋。我们不断地提出那些办法。哦，克雷格列表，纽约时报，雷还要素描师坐下来，走遍邻居贴告示。笨，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名字，克洛伊米勒。哦，他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我甚至有他的电话号码。你知道还有一件什么事吗，卡罗琳？ 什么事？ 如果不是克洛伊，如果是其他某位的年轻女性，有一双柔软的手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那一定是他的。 是的，我同意了。但是就算万一他不是我认识的克洛伊，那又怎么样呢？即使他的名字是玛德里·米勒、雷切尔·米勒，或者我不知道 珍妮米勒， 无所谓嘛，他仍然住在那儿，在那儿工作，并给银器抛光，他可以在那里随便走来走去， 身边还带着里面有勺子的包。那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我正要打呢，我想先等一下，等我有机会先刷完牙。 哦，没有刷牙就跟我说话，你真恶心，我挂了。 我拿起了电话。 克洛伊吗？对方的停顿 足以确定他的身份了。当他没有告诉我是我打错了号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了。哦，我叫波尼·罗登巴尔，我们最近见过面。 什么？我们见过吗？ 对，在我的书店里，我在东十一街有一家书店。对，你当时进来找一本弗兰克·诺里斯的书。 我不认为我知道弗兰克·莫里斯。哦，等一下，弗兰克·诺里斯，那个作家吗？哦，我现在记起来了。你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我的名字叫波尼·罗登巴尔。 不是 啊，我不是说那不是你的名字，你对自己的名字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是吗？ 他们好像一直就没问过你的名字。 你的书店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图书巴舍，啊不对，不过我记得名字里带个八字， 班尼家书店， 对，就是那个。 书店以前的业主在新泽西州一个叫班尼家灯塔的地方有一处避暑的宅子。 哦， 你是说，所以我就用了那个地名来做书店的名字了。 哦，电话里这个女人说，那你是怎么得到我的名字的？ 从你的一位朋友那儿。 我的一位朋友？ 哦，能不能缩小点范围呢？他的名字叫珍妮。 珍妮，她应该是谁呢？弗兰克·莫里斯的妹妹吗？ 哦，我不认识任何叫珍妮的人呢。 我想这电话打得不算顺利，于是我接着说， 哦，那是他给我的名字，但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当丈夫的料，所以给了我这个名字。我有一种感觉这不是他的真实的姓名，但我又能怎么做呢？我翻他的钱包找他的身份证吗？ 请等一下。 好的好的。 他的名字不是珍妮。 哦，是的，真让人震惊。嗯，他是， 你看，如果你想跟他取得联系，我恐怕不能帮你。 哦，我并不想， 因为如果他想要找你的话，他会给你他的号码，不是吗？ 嗯，没有，不，你才是我想要联系的人。 我？你介意告诉我为什么要联系我吗？ 是为了谢谢你啊，这是一个方面。你的朋友和我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几个小时啊，无论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啊，他的声音柔和了下来说，他也是这么说的吗？ 那全都是因为你告诉他我很可爱吗？ 是啊。可事实上， 什么？ 哦，他对你也有很高的评价的。 哦，是吗？ 我一直想着，如果我在你的书店的附近，我会过去打声招呼的。但是，我上次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已经打烊了，而且， 我收到了你的便条。 什么便条？ 啊，对，放在我讲价书桌子上的那一张。 我没有什么留下便条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给你留言呢？ 哦，那就一定是别的什么人了。哦，你看，格洛伊，我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我有话要跟你说，但是不能够通过电话说。我有一个你不想错过的机会。 什么？一个机会？ 对，哈，对，直说吧，一个有希望获得不少金钱，一个获得奖励的机会。短暂的沉默。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号码的？ 啊，我已经告诉你了，你的朋友说， 他唯一可以给你的电话是我的手机，他根本没有这个座机的号码。 十分钟， 我说。我就需要那么点的时间。 好吧，你在城里边吗？ 我没有时间过去。 在你的附近就行。你给我十分钟，我给你5000美元。 为什么要给我5000美元？ 因为你来听了。好吧，选一个你方便的地点，再选一个时间，我会到那里去找你。 哦，上帝，我没法思考。现在他刚刚下了跑步机了，然后就要去淋浴，然后我就要去给他按摩了。我现在得挂了。 我想你不是唯一的一个吧？ 什么？ 没关系，你说一下时间和地点吧。 5000美元，就只是让我听你说句话吗？ 对，就是这样。那好吧，今天下午2:30可以吗？可以可以，在哪里？我想能到的唯一地方是三个人。哦，我想我们是两个人。哦，耶稣啊，你觉得我连数都不会数吗？是三个人，那是麦迪逊大道上的咖啡店。哦，对不起，我以为。好，2:30，在三个人见。好，如果你3:30的时候出现在两个人那里，你就去见鬼吧。他是一只壁虎。好吧，一只和电视上一模一样的壁虎，带着澳大利亚的口音。他穿着一件无袖的粉红色上衣，外面套着一件牛仔夹克。而当他滑到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下的时候，同时脱下了夹克。他准时出现在门口，我等了近10分钟。啊，你在这里，他说，就像你承诺的那样。但是别忘了，你还承诺了别的。哦，对对对，我急忙递给他一个信封，那是我客户递给我的最后一个，我没有打开那个。今天早上我从书店里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检查了里边的内容，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把钞票放在腿上，一张张的仔细的数。我一边看着他胳膊上小小的壁虎，一边盯着咖啡厅的入口。我相当肯定，壁虎哪儿也不会去。我更关心谁有可能从门外走进来，不会是利尔伯特，除非有人能给出立即治愈开放空间恐惧症的方法。而像克洛伊一样的女人却可能会准备纹身以外的保护措施的。他说，嗯，这是5000美元。是的，我是说话算数的男人。那好，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吗？你说这些是听讲费，我想你已经足够引起我的注意了。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嫩芽芽，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